哪些文化元素？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柯林斯风格啊，多利特风格啊，这些欧洲的从这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所沉淀出来的一些这个风格，甚至是到了后面我们说的这种哥特式的风格，其实在18世纪左右的建筑当中它都是有一个融合的 哦， 啊，对，甚至在现在的很多建筑当中它也运用了之前的一些元素， 嗯， 所以这个18世纪是让我们很就是很有味道的一个，就是它能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个建筑学的一个连接， 哦，长姿势了， 嗯，特好啊， 把这个去掉呢哈，就会变成 architect 好萌你那个声音怎么发出来，你再来一遍， 把那个曲儿， 把那个 T-U-R-E 把那个曲儿， 这不是直接点吗， 特好啊 那个曲儿去掉以后的就变成了 architect、嗯、 对 architect 就指那人了、 嗯、 修房子的人， 对， 建筑师了 啊。当然您说他是一个缔造者，他是一个创造者， 说他是设计师， 嗯， 这就是他的一个引申含义， 对， 就变成了一件事情的一个发起者， 嗯， A perso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or creating an idea or an event or a situation 啊，他是一个理论的一个事件的或者是一个情况的一个发动者， 对，说哎，他是那次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之一、 嗯、 He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architects of the revolution。 这里的 principal 表示的就是主要的这样的意思， 你不能说他是那革命的建筑师之一，这翻译就不大对了， 没错，嗯， 或者是说哎呀，你看琼斯这人吧，他策动了这个球队攻入第一球、嗯、说 Jones was the architect of the team's first goal。 嗯，我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 architect 你好好背一背啊，它是一个名词，它除了这个建筑师以外，它还有这种发动者、缔造者，它是一个文学性很强的词。 是的， 嗯， 同学们在听课的过程中，哪些地方你觉得哇塞，这点儿好亮啊，这个地方、嗯、经典、精彩，您就赶紧送礼。 哎，对对对， 精彩送礼，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这个劳伦斯啊，美国作家劳伦斯，他其实就是心理分析型小说的一个 architect， 一个缔造者。 哈 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乔伊斯是吧？他是这个意识流写作的这个缔造者，就这个词特别好使，叫做 architect。 对啊，因为他 create an idea， 是他发明了这么一个想法，嗯、 对， 这么一个事件或这么一个情形。 对，还有说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缔造者，就这个词 architect 特别好使。 看今天简直跟时事无缝接轨， 无缝接轨， 真是。心情欢欣， 与时俱进， 对，与时俱进、 嗯、 真不容易，改革开放40年， 可不是吗、嗯、 真是伟大成就。 嗯， 好， AA 的这个前缀补充完毕了啊，补充完毕了， 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 对， C 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前缀叫做 COL。 没错，我相信朋友们以前哈听咱节目一定学过 COM 或者是 CON， 学过Common、Concern。 对，那其实呢这个 COL、啊、它的这个意思啊和 CON COM 是一样的，就是表示一起啦，全部了， 嗯，老虎老鼠、嗯、也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对， 是不是， 没错， 长差不多得了、 啊、差不多得了，对， 差不多都一块吧，放一块去、嗯、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吧， Collapse。 对， Collapse 意思大家挺熟的， 嗯， 我们主要是知道它怎么来的， 是 collapse 是一种倒塌、崩溃、瓦解之意。 而且呢，这种倒塌、崩溃、瓦解呢，它是一种突然的，而且情况还挺严重的。 比如说像地震来了， 是 房屋突然间倒塌了， 股票崩盘了， 或者是一个人的精神崩溃了， 嗯，都这个词儿叫做 collapse。关键是看这个词跟 LAPS 是个什么意思、 啊、说的太对了，这个 LAPS 啊，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倒下，倒，所以您看它不是慢慢倒是吧，也不是说有个墙能扶扶那种倒，它是一下子全倒了 哟， 嗯， 来势汹汹， 对， 突然间的， 对， 英文含义呢是 fall down or fall in suddenly，Often after breaking apart， 你看是突然间的就倒下，而且是碎尸万段。 哎呦、嗯、有这么 就 breaking apart， 有这么激烈哈、 嗯嗯？ 大家注意用法很多， 嗯， 非常多。第一，你可以说房顶 塌， 在雪的重压下塌了 啊、 哦。The roof collapsed